那些损失惨重的玩家，这里哪里还会有继续投身战斗的热情？绝大多数都是对于之前热情的一种懊恼。喧闹之后留下的总是萧条。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得快，在季后赛初期就开始出现各种苗头，到了总决赛第一阵结束后，算是到达了一个顶点。这一夜通宵太过于热情的， 没几个好下场的，尤其是那种没有团体，只是单打独斗的，基本都是裸奔迎接第二天的朝阳。真要是这样能出口气，那还真算是好的。铁血粉丝肯定无怨无悔。问题是这一夜过去了，有哪家说吃大亏吗？有哪家被杀到哭爹喊娘吗？没有。 任何局部小范围上占到的便宜都影响不到大局。参与世界大战的大俱乐部工会根基不是一个通宵就会被动摇到的。这场大战是纯粹的一次意气之争，除了宣泄掉自己装载不住的热情，没有任何作用。热情之后，那自然就是各种空虚，心理空虚，装备栏也很空虚。 泪流满面呢，不少人都是如此心情，当然也不乏那种觉得很过瘾的家伙，被爆得光屁股了，还在洋洋得意地向旁人讲述着自己昨晚是如何一刀斩下那个嚣张家伙的狗头。这显然是对精神愉悦的追求到达了相当高的境界。叶修操纵着军木校随意走了走， 大多看到的都是这种激战之后玩家的茫然，至于各大俱乐部工会可没那么容易闲着，个个都在刷世界，吹嘘昨晚的激战中他们的工会玩家是如何的神勇，他们战队的粉丝们是多么的不败。从工会俱乐部的宣传上来看，这场大战大家好像都是胜利者，但从街头巷尾的玩家来看，这场大战 大家全是失败者，也就对此不会感到太意外。这样的意气之争，注定就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过网游嘛，如果连意气之争都没有，纯粹为了利益打杀的，那或许也不会这么有趣了。各大工会俱乐部一边鼓吹自家的强大， 一边也要抚慰一下自家粉丝在这一场战斗中所受到的损失。各家都有一些发装备补偿粉丝的举动，至于这当中会不会有浑水摸鱼或是什么的，其实并不重要。装备散谁都是散，反正留不到手上。关键是要让粉丝们感受到关怀，让大家觉得这就是一个整体。 对俱乐部来说重要的就是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这种态度。如此手段，这些大俱乐部哪有不娴熟的？一晚上自己打来打去，搞得满目鲜红，完了再自己买单抚慰伤痕，听起来是多么蛋疼。但这就是玩家的热情。各大俱乐部其实倒喜欢粉丝们有这样的热情，个个理智冰冷的话， 那很多工作都不容易开展。想不到这场战斗这么快就打完了。四家工会的会长也挺感慨，他们巴不得这些大工会无休止地打下去。但现在看来，似乎是要告一段落了。实在是有太多的玩家已经伤不起了，于是这场战争不知不觉的就有些淡化了。没关系， 还有总决赛第二轮呢。趁火打劫的家伙当然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指望着总决赛第二回合能撩拨起更强的战火。这周的野兔 BOSS 还有多少个？叶修问展楼兰。展楼兰这边有着详细的统计，36个，他回复道。与此同时，各大工会在战事稍事消停后，一方面和粉丝搞关系联络感情， 一方面也开始清算这一周野兔BOSS的情况。本周野兔 BOSS 还剩36个，其中70级的还有9个。昨晚一夜大家还在忙的时候，野兔 BOSS 一共刷了7个，其中有4个70级的，分别是暗黑殿堂的暗夜流光索尔， 世界之树的丛林守护维奇，叹息峡谷的刀客阿佑，还有落日瀑布的隐者斗士阿里安。各大公会别看忙着PK， 对野兔BOSS的统计可是丝毫没差，尤其是最重要的70级野兔BOSS， 更是当作重点有着详细的陈述。倒是便宜了那几家公会，各大公会无不如此想着。 至于被哪家杀到了并不重要，反正他们一出马，这些工会会集体没戏。趁着现在没什么事儿，让各地方的人都多多留意BOSS。 各大工会的部署都差不多，总决赛未完，他们也不知道这战火什么时候会突然点燃。反正作为可以控制的工会，他们是绝对不会主动挑起这么没意义的意气之争。 各大俱乐部工会都是为了替自家粉丝出头、争气、表态，这才宁可损失7个野兔BOSS来参与这不会有好结果的世界大战。现在看起来比较平静，他们当然乐得也休息休息。当然，这个休息并不是说就放假了，野兔BOSS的工作必须要抓。明白。 主打工会的玩家都是如此响亮有力地答复着工会的最高指示。时间流逝，清晨的游戏里在线玩家并不会太多，收拾心情的收拾心情，重整装备的重整装备。各大工会玩家呢，他们的调整比较迅速，尤其是精英团队。 在这样的大战后，工会肯定会花力气将他们重整旗鼓。此时大家装备无碍，都在努力刷回昨晚大战损失掉的经验。这样的混战，没有谁会是不死支撑下来的，除非你没有杀到第一线去。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至各大工会突然都先后流传起了一条消息。 60级BOSS，海上夜归人干裂刷新。只是个60级野兔BOSS吧？大公会的核心堆里流传着这样的声音。60级野兔BOSS确实不至于让他们太过于重视，别说出去精英团了，连出动固定团都没必要，就近随便组一个吧。只是个60级野兔BOSS吧？ 大公会不知道的是，此时在几个中小战队的工会里也流传起了同样的声音，这让他们听到一定会大跌眼镜。什么时候这些工会也可以对野兔 BOSS 表示出这样的不以为然了，哪怕是60级的？盈空海峡，收到情报的各大工会都派出了相应的人手赶到。 蓝溪阁方面，蓝河又是操纵着他在神之领域的蓝桥春雪，率领着就近凑齐的临时团队赶来。经历了世界大战，工会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很疲惫。这种时候，蓝河哪里好意思不站出来分担一下压力？于是，不怎么爱干的抢 BOSS 的活又一次落到了他手上。能早到一点，抢先一步杀掉就最好了。 蓝河比较奢侈地想着，但是很显然，他们蓝溪阁并不是最快拿到消息的。他们的团队才走到半路上，就收到前方消息，有工会已经聚集开始清场了。哪家呀？这么快？蓝河问。鹤舞工会。前方回报。鹤舞工会，想偷猎吗？蓝河暗暗想着。 他也是见识过各种阵势的人，这些中小工会该是个什么样子，挺清楚的。抓紧时间， 蓝河招呼着他们的队伍。虽然只是鹤舞工会，但 BOSS 也不过是个60级的，杀起来没啥难度。这要去的迟点，怕是真见不着了。小心盯好了。蓝河一边又联系前方的眼线， 已经又有新的工会来了。 前方回报。哦，哪家？蓝河忙问。 一展天下。 前方回道。 哦，那正好，让他们先斗一斗。我们到了，捡个现成。 蓝河心情愉悦。 又来一家。 前方消息不断。 是昭华。 哦， 月云公会的人已到了。 消息又到。怎么搞的？这些公会的消息比我们还要快些。蓝河有点郁闷了。搜野图 BOSS， 这拼的是人力。公会能掌控的玩家越多，情报网络的覆盖面积就越大。所以像他们这种分会都有好多的大俱乐部公会，比起这些中小战队公会的优势不是一点半点。结果现在都有四家这样的公会先到了，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人家情报更快，结果他们兰西格的现在却还吭哧吭哧地跑在半道上。但管他是先到还是后到， BOSS 不也得抢吗？不能早早带 BOSS 转移，那还不如晚点到捡现成便宜呢。蓝河想着，又给前方去了条消息， 随时告诉我战况，中草堂的人来了。 前方却立即就回了一条， 真够热闹的呀。 蓝河嘟囔着。盈空海峡是岸边上，海浪很是汹涌地拍打着礁石，礁石之上却已经化为战场。第一个到达此处的鹤舞公会毫不客气地就和野兔 BOSS 海上夜归人干裂站到了一起。中草堂此时过来了一个团，也是就近组起的公会玩家，带团的玩家叫千日红，中草堂的绝对核心。这样的核心任何公会都得来一个， BOSS 爆出的东西总得有个绝对值得信赖让人放心的人去拾取吧。千日红领着团队到达石岸边时，顿时就有点搞不懂了。鹤舞公会的玩家在积极杀着 BOSS，周围居然有三家公会在围观。围观的想后发制人，这可以理解，但鹤舞的人怎么这么呆头呆脑啊？眼瞅着人家黄雀在后了，还在那里螳螂耍大刀，耍的是个二字吗？千日红疑惑着，于是也先不动。大家都喜欢后发制人，省事儿嘛。结果就这样，一家一家的工会团队渐渐都到了，霸气雄图的、兰西格的、轮回的、烟雨的，连家王朝的都有。很显然，人家虽然已经出局，但还是很有抱负的。各工会的人来了，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疑惑地围观起来。杀着 BOSS 的鹤舞工会的玩家们真有点肝颤了，尼玛，场面太大了，这么多家公会围观我们表演呢。